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长寿灸的话，我们灸足三里，因为足三里要讲的话，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六经辩证讲完再来讲足三里，你就会觉得它那个比较有意思。就是五行里面会有一些生克，我们这都知道，对不对？足三里如果以脏来讲的话是土脏，对不对？脾胃属土，对不对？ 嗯。 脾是阴土，胃是阳土。可是以筋来讲的话，足三里足阳明胃经是一条什么经啊？是阳明燥精气形成的经，对不对？所以足阳明胃经同时带有土跟筋两种性质。那么在针灸的领域里面，我们很讲究相生相克。什么叫相生相克呢？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在这个人的这个手肘到指尖，或者是膝盖下面到脚尖这一段哈，我们常常说针灸啊，如果你技术不要不够好，你最好手不过肘，足不过膝，在这个地方找穴道它。那这个如果是这个，那从这个指尖算到膝盖之间呢，中医会把这一段哈定出五个定位点的穴道，称之为井行输经合。啊，那井行输经合这个东西，阴经它有另外一个算法，但是以阳经来讲的话，它的顺序就是这样子。阳经就是从尖端算到这个地方的井行输经合，它的性质是什么呢？是木火土金水。哎，是金水木火土还是木火土金水？糟糕了。那木火土金水这东西，因为啊，你看一个经脉，它从指尖发出来的时候，刚发出来的时候，那个算是很像春天之气，对不对？然后旺盛，然后最后过了膝盖之后，就是过了膝盖或者手肘以后，它又收下去了。所以在这个经脉从起到伏的这一段，就会产生一个一年四季的那个能量状况出来。那足三里这个穴啊，刚好是在阳经上面，足阳明胃经上嘛，然后它刚好它的这个穴性是这样的，木火土金水，它是一个土穴，就是属于穴道上面的土穴，也就是它在这个气道的长夏季节，像春天、夏天、长夏季、秋天这样子的时候，那在这个地方它刚好是处在一个土的状况。那我们这个穴道是这样的，如果那个穴道的性啊，井行输经和这五个穴道，如果它的穴道是属这个井行输经和，其实就是讲它这个水脉的状态，像一个井一样，水出来，然后水开始流动是行，然后水开始汇聚是输，然后水开始收敛成一条是经，然后最后再潜到这个地底的水脉叫做河，就是它是这个以水脉的状况来取这个名字。那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这个，好啊，刚刚讲错了，阴经才是木火土金水，那阳经是金水木火土，就是它从阳经的话，它会从那能量分离的状态，然后到能量潜藏，然后再冒上来，然后再，所以足三里是它的这个井行输经和那个合穴，也就是属于一个土，在阳经上是土性的穴道。那我们这是这样子啊，针灸的补穴有一个很简单的技巧是这样子，如果那条经的这个性质是属于火，那你要泄这个火，你就去刺激它的火生什么，火生土，你只要刺激它的土穴，那个火就会被泄掉，那个经就会被泄。那你要补呢，就去刺激它的妈妈，比如说经的妈妈是水，那你在一条性质上面属火的那个，不是火的妈妈是什么，是木，所以你在这个火属于火的这个脏的这条经上面，你去找一个这个属于木性的穴刺激它，就会补它，就是这样子，就是补刺激它的妈妈的穴就会补它，刺激它儿子的穴就会把那个能量转到另外一个领域去，然后就把它泄掉，这是不伤身体的一个补泄。那足三里呢，它是其实足阳明胃经啊，我们本身是算是土穴的土经，那井行输经和算到底刚好就是土金水木火土，所以它是性质跟它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刺激这个本穴，所以它性质一样，就是增强它的能力，就是增强胃的能力，这是一点，对不对？但是因为以六气而论，它本身就带有阳明燥精气， 那阳明燥金气的这个弥漫的一条筋啊，如果你刺激一个土性的穴会怎么样，就会补，因为它里头带有金的气，对不对？所以土生金，所以它会补到它，所以这个是一个又它同时是一个本穴，同时又可以当做母穴来用，它是有这样的，因为那个这条土筋上面同时有一点金的气，所以呢，那足阳明胃经呢，用足三里去补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人如果肾气没有了，还可以一直活，虽然活的是乱七八糟，但是可以一直活下去。可是胃气没有，人就断气了，就是后天之气是一天都不能少的，对不对？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真脏脉，对不对？一旦没有这个脾胃之气的时候，人就死定了啊。那所以呢，只要你胃气一天不绝，就是你这个人今天还吃得下饭，你今天就不会死。如果一个老人家他已经到了临终了，你每天给他狂灸足三里，就让他每天还吃得下饭，他就可以多活一天，就是灸一次可以多走三里路，所以叫足三里。 嗯， 啊，就是这样子。所以那我们就认为说，胃之大络为虚里，就连人的心跳我们都认为是这个胃分过去的，这个能量是这样分过去的，所以你灸足三里人就可以一直不死，所以你一直灸足三里，一直灸足三里，那原则上是活105岁，就是要不死就灸这个穴啊，就是这样子。那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我们教了，刚刚教了那么多重要的灸穴，那如果各位同学有心哦，往108岁要迈进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每天都这样子灸啊，因为真的天天灸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啊，那个几个月下来一定感觉到。那但是灸的话有的时候会什么，会上火，因为你都是用艾草的热度去刺激，那这个火尤其是你原来如果是阳虚真的有阴实症的人，那个火会被顶上来，那这个时候啊你就要灸足三里，因为足三里可以下火。那这足三里下火的这个事情啊，又不算到这个十二经脉的事情。足三里下火是因为人的这个手太阴肺，它有管一件事，就是肺主速降，就是人的气越健康就越要降到脚底板，这个有没有感觉知道？那这个肺呢，就是中胸中中气，它负责把这个气往下面疏导。那这个疏导的过程呢，在人的身体里面就会产生，身体表面就会产生一个单位，我们叫做气街，就是我们走路逛街那个街。那气街就是人的两条气就沿着这个地方这样子下来下来下来，然后到脚。那足三里比较是那种疏通气街的穴，这样能够明白吗？就是一旦你呢把这个气街啊疏通的比较好了，那这个像个警察一样，对不对？疏导交通，那这个人他就会气就会比较容易下来。所以你灸任何穴道上了火了，那你灸足三里那个火就会下来，就不会上火。所以灸灸什么穴觉得上火就灸足三里，灸灸什么穴什么觉得上火就灸足三里，就是又补身又降火啊，那这是很重要的。那关元的话已经教过各位怎么取了，对不对？就是这个耻骨的上缘跟肚脐之间拆5份，离耻骨上缘2份，离这个肚脐3份的地方是关元。那关元是小肠腧啊，那灸了关元会怎么样啊？直接补小肠，补命门火。那当然膀胱的一切的这种无力啊病变，说关元都会好起来啊。那关元的话你就想象是补丹田之气啊，所以你们上次有一些人说什么，如果你们讲课啊没有丹田之气就会用很多喉咙的力气，那吃潜阳丹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不吃潜阳丹，那你就关元那也会好些。那三阴交是足太阴脾经的穴，但它其实它这个地方就是三条阴脉都交在这里。那三阴交灸一灸等于在吃肾气丸嘛，那你在那肾气丸你要入肾多一点的话，那你就绝骨也灸一灸，大柱也灸一灸，药性就更拉到肾那边去了，对不对？所以就是灸三阴交。所以刚刚我们说张门是防糖尿病的，那三阴交也一样啊，啊，所以灸三阴交，灸绝骨，灸大柱啊，这样子灸张门啊，这些都是补这个三阴补脏的很好的方法啊。那这些穴道都是灸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啊。那男生灸关元可以怎么样啊？那古时候的书都写得很那个啊，就是什么日浴十女啊，就是每天啊一夜十次郎也不会累啊 哦，那这个实际上临床上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很努力就关人的话，你大概在性生活上面很难伤到。那因为我是直接教房中术啊，像某位助教就是从前这个房事过后甚至会发气喘的，就是有那么虚的。那他学了房中术之后，就是他做完之后就跟他女朋友两个人都不会累，就做完就可以继续出去玩或者怎么样，就感觉没差。所以房中术蛮值得的，就不要以为说什么有这种交合就一定会伤身哈，是交合的方法不对才会伤身。那这样子，那最后呢，我们要看五运六气的讲义啊。五运六气讲义放到最后叫就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六气，也知道什么叫做五行，对不对？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六气了。就知道什么叫做五行了，那我们就会知道每一年里面的天地之气呢，也有五行的循环，也有六气的循环。那这些循环它会形成一个周期，如果你是某一年的某一个月出生的啊，你的身体就会被这个东西影响到，就会被烙印上这个气息，所以你的体质就会偏向哪里一点。那我们先来说每一年的年气好不好，那就是看那一年的天干啊。那这个干支速算表我在这个地方有写啊，就是如果你是民国几年生的，你的天干就一定是几，因为它是十年为一个周期嘛，对不对？所以不会很难，对不对？那那一年的地支呢，那看你属什么就知道你的出生那一年是什么地支的，对不对？今年是什么年呢，那就知道今年的支是什么了，对不对？所以带追速算表就很简单，不用看万年历嘛。那比如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要找一个同学啊，哪一个同学觉得身体很怪啊，怎么调都调不好的，有没有举个手？找一个同学来算给大家看。算你好，你上次算过对不对？ 上你算那个姓。 好，好好好，所以旁听生占去了这个席位啊，好好，就没有很踊跃啊，对啊对，没人坑啊，对啊，没人坑你就大大大这样子，对，就是这个。好，那你是民国几年生？就是你的个位数啊，不要问几年了，不好意思，个位数是属于辛，对不对？那你的生肖是属什么呀？属兔啊，所以是卯，所以你是辛卯年生的，这样知道吗？那辛卯年这一年呢，它如果你看这上面这两个表格啊，这上面这两个表格，如果是甲丙戊跟人年生的，就是那个五行之气太过；如果是乙丁己辛癸生的，就是五行之气不及。那你是辛，对不对？那辛是属于水，而你的这个是属于不及，对不对？所以呢，你那一年的年气是水运不及，这样能明白吗？就这一年整年的气里面，五行之气里面的水运是不够的。那水运是不够的人会怎么样啊？就会不能够克火，所以那一年出生的人就会比其他人容易上火。那你们有没有人也是今年出生的啊？就是民国年的这个个位数是零的那一年出生的，那你会不会容易上火？ 会 啊，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那这样子的话，他的心就很容易发热发燥。你有没有小时候很容易流鼻血吐血啊？ 水会小时候吐血不会、 就是火不受水克，所以你的阳会容易浮上来。你有没有容易头胀啊？ 还好， 还好啊，好，那还好。那再来，你的地支是龙美的地支是，刚刚又忘记了，你是属什么卯，对不对？那卯的话呢，我们来看司天啊，卯的话呢，它的司天之气是阳明燥金啊，地支这个表格最上面的，来来来，大家抬头看一下，就从这边看，他的卯年生的那一年呢，他的司天之气是阳明燥金。那什么是司天呢？我这边有给你们看一下啊，就是如果你把一年用六气分成六段的话，司天之气是第三段气，就是那一年的这个司天之气，就是从差不多阳历的5月21号到阳历的7月23号，因为这个一年分六段，这东西用阳历比较好分啊，农历的话每个日期都不一样啊，是用阳历来分，因为那是跟着这个 夏至冬至那个周期的，那个是用阳历来分的。对，所以呢，差不多那一年的5月27号到7月23号是那个司天之气特别旺，所以那一年，但是司天之气啊会影响全年的气运，所以司天之气是阳明燥金啊。那如果你知道那一年的司天之气是什么气的话，那个第三段气叫做司天，那一年的第六段气就是债权，看这个表格。那怎么说呢？那这个东西司天到债权是一个很简单的周期，司天的这个周期呢就是一阴二阴三阴，一阳二阳三阳，这样一直圈下去。所以你知道了什么是司天，那司天是阳明燥金，阳明是几阳啊？阳明是二阳，对不对？那它的下一期就是三阳，那三阳的下一期就是一阴，然后再下一期是二阴，所以它的债权就一定是二阴，这样懂吗？所以二阳的司天一定是对到二阴的债权。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司天债权对应表，就是如果司天是二阳的话，那它的那个债权一定是二阴，对不对？这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而已嘛，没有很难懂，对不对？听得懂啊。所以呢你那一年的债权就是最后的一道气是什么？少阴君火。可是因为呢我们这位同学是天秤座的，出生日期是几号来着？10月6号，所以他是在第五段气出生的，对不对？那第五段气的话，司天是二阳，那下一段气是三阳，然后再一段气是一阴，对不对？那一阴是什么阴啊？厥阴啊。那但是那这个地方是这样子啊，厥阴。所以你是在你出生的那个时间带的客气是厥阴风木最强。可是一年有一年的正气啊，一年的正气我们称为主气，就是一年里面一定是春夏秋冬这个循环，对不对？所以一定是春天的时候厥阴风木气特别旺，然后到了夏天少阴君火气特别旺，对不对？那少阴君火上阳下火，因为阳总是比阴的世界大，所以给他两个火。然后到了长夏季是太阴失土，到了秋天是阳明燥金，然后到冬天是太阳寒水，对不对？这个周期是一定有的。所以等于是我们要把这个四种周期啊，就是主运那一整年的气运算一个周期，然后呢那一年都会受司天跟债权的影响，然后你出生的那一个月份的时候呢，它的刚好比如说你是十月出生，你刚好是阳明燥金的天地之气，属于阳明燥金嘛，然后所以你的气一定是金气会旺一点点。然后呢可是你出生的那个时候的客气是厥阴风木，对不对？那主气是阳明燥金，客气是厥阴风木，所以你的肝一定会被肺克到，所以你的肝气就会比较弱，在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现象。那这个生克，而你那一年刚好是我们说是什么什么不及来着，你们那水不及又不能够生木，所以你这个人一定是肝特别烂，这样能够明白吧？哦，因为你的肝受到好几个气的夹杀。本来是这样子，本来司天才是不正常之气，每年正常循环是正气，本来也就是说你那一年正常之气是阳明燥金在这边，那如果你的司天刚好是克到阳明燥金的，对不对？那你这个肺就会受伤了，这样懂吗？这是以五行来论，那这个是很这个你很难算的啊，所以如果你们这样子算不清楚的话，当然是很不能够理解，对不对？而且这东西是这样的，每一年每一年要算，比如说现在是2006年什么的，我们就要算这个季节是什么气，这样你就会知道这个季节大概人有病来了，你到开什么药，就你这东西就等于你这一个季节你都算好了，大概来的病人哦，如果那个病是前几年都没有发作，只有这个今年才得这个病的，通常都一样的药就开出去了，就很省工，这是一个开业数的简便法。那我们再算一个同学，我们来算汪老师好了，因为汪老师比较不理解这样子，我们来算一下汪老师。那算了汪老师，我们再来算今年的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回事，好不好？那 水不及代表 就肾比较不太好，对对，肾比较不太好。因为会克到你的那个金木水火土，那个是看客气， 主气就看你的肾不好，对，然后肾不好，那心就会比较不能受克，这样子就会容易上火怎么样的啊？好，那在汪老师，你是民国什么干支生的、啊？你是好，你的天干是乙是不是？ 对， 民国四字头的、啊。 对。 哦，你有那么老啊？看不出来。 各位 数位， 各位数。哦，对不起，看错了。这个各位数吓死我了啊！那这个。个位数啊， 个位数， 然后 是， 然后地支是蛇， 对，你是属蛇的，对，嗯，那所以是乙巳年，对不对？ 对， 那乙巳年，乙年是这个金不吉，金不吉的话，这个人肺的气就会比较虚，对不对？嗯、那金不能克肝，所以他一定会肝比较亢，所以肝不受制，所以这个人脾气就比较凶了。就是因为他的肝没有克他的东西，所以基本上这个人的体质会决定在这样。所以因为像我觉得我不生气是因为对人很冷淡，精气，因为我是在精气很旺的那一年，精气很旺的那个季节生的，所以我什么事情，我上次也跟你讲过的，什么事情都拎刀会宰，就是那种个性，所以我不容易生气。但是你就不是这样子，你就是很容易什么事情都变成全家都是你家哦，那就很容易生气啊，就是人家的事都变你的事了，所以就很容易生气。好，那再来看四啊，四的话，地支的话，四是什么呀？哦，又是木，所以你的木特别旺，所以你这个人很可怜，一天到晚都要生气，因为所有的能量都抱在肝那个地方。 真的耶！ 哇，很可怜。那因为这个司天会管到一年，所以你这一年肝。所以虽然不管司天，不管你是出生在哪一个季节，司天都会决定这一整年，所以这一年金不吉，风木之气特别旺，那你就知道你的肝有多可怜了。然后再来看你是 那一年你是什么季节出生的、啊、几月几号啊？ 三月，大概是三月二十二号。 三月二十二号，所以我们算到第二期好了啊。 对， 那少阴君火，哦天哪，那特别容易上火，就已经肝特别旺，然后还是慢慢点个火，哦那不得了，你一天到晚都在那边生气，口干舌燥啊，这非常可怜。然后呢，那这个是司天之前的前一个气，对不对？因为司天刚刚说的是厥阴风木，对不对？这是一阴嘛，所以之前是三阳，对不对？这是太阳寒水，哦，总算你还，那所以第二气是太阳寒水，因为一阴之前是三阳嘛，哦，总算你还有点救，到最后还有太阳寒水帮你灭灭火啊，所以你的命还不错啊，就是在绝处还有逢生的啊，所以就是到最后的时候那个火还能够被平掉一点，所以太阳寒水遇到少阴君火，少阴君火力量就会被克，那肝火就会不那么旺，然后还能够养肝啊，所以就可以啊，你的命到最后还能够平衡，就是也就是这种命是那种什么的，虽然会生气，但是你可以去当女侠啊，就是说有个地方有所作为的话，那个气还可以解决。但是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你的这个肝啊、哦，比较容易能就是肝不受制，比较容易肝不好，就是肝太旺而不好，就是重的太多了。那这样子的话，要吃一些下火的药啊什么的。就像这种命， 泻肝的药可以吗？ 对，就是说本来我遇到气像你这种不很实的人，照理说是不能够开下火药，可是你竟然吃下火药的人还舒服，因为就是你的气运刚好是容易木生火的气运，所以你可以用点下火药，那别人就不行，这样能够明白吧？那你要补水的话，那这个或许以后用附子剂把水晶之气运转了，那这样子是更好的补肝方法。那所以这样子就还有没有人自告奋勇的？我们现在还够算两个人。啊，朱老师，你是什么呀？ 我是阳，用阳历来的。 阳历，阳历。 那我刚好卡在什么？那个甲。 甲啊。 然后牛。 土太过。 牛啊，所以是甲丑年，对不对？ 对。 那甲的话就是土太过。土太过的话。照理说原则上是脾胃会特别好，可是我们在讲脾胃散的时候就讲到敦腹卑贱的问题，土太过有的时候会有敦腹的问题，那你是胃口很好是吧？蛮会吃的，好，那土太过什么会被克啊？水被克，所以肾就是你的泌尿系统有没有很好啊？ 对 啊，就是土克到肾了，那 牛是丑，对不对？ 嗯。 丑的那一年的这个司天是什么？太阴失土。哦，你惨了。就是啊，那边不会很惨，因为土运不是，我说错了，因为土运够的话，应该还能够化石，应该还刚好能够打平。那我们来看啊，太阴失土司天的话，你是什么时候生生的、啊？ 一月。 一月什么时候？ 一月十一。 一月十一啊？ 嗯。 哦，那不对哦，一月十一要算到上一年。哦，对不起，一月十一要算到上一年。 对，因为我就是刚好。 好，那好好好，那我们再跳前一年。 就 是 魁了。 是魁。魁也不是丑了。 对。 连生肖都要退一个，对不对？ 没有，我就是刚好那个，我还是属牛，我还是丑。我因为我是农历的十二月十九。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用阳历算，你可以退一年， 退一 年你就算那个 虎， 就算到虎好了。所以你算到癸寅之年可能比较好一点。嗯、哦，那你可能两个年的都有，所以刚刚讲的你也不要作废，说不定你两个都有。哦，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两个都可以参考，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算那么细，这是一个比较粗的。你算它七成准，那我们如果假设你是癸寅，我们来看看是怎么样哈。那癸的话是什么呢？火不及，火不及就不能克水啊。然后呢，寅的话是少阳相火，火不及就少阳相火，所以这个人会有虚火，你会有虚火吗？虚而上火还是没有？就是人很累，又每天口干舌燥之类的。 会啊，常 常。哦，就是，然后呢？那如果用癸寅来算的话，少阳相火司天的话，那你那一年，因为我们算前面年，所以你要算到第六期去，就第六期就是那一年的最尾巴啊，不是往前面算，是往后面算，这样懂吧？ 嗯。 所以少阳相火司天的时候，在权的就是厥阴风木。所以你在出生的那个时候呢，是太阳寒水的这个主气，然后客气是厥阴风木，这样子它还蛮好的嘛，水生木啊，所以应该不会有大事啊。那个主客气 不明显，所以这个主客气不用太管它，就因为它这个主客气对你的伤害性很低。所以，但你那一年是癸运是什么？火不及，对不对？ 对。 火不及，可是你在太阳寒水那个冬天生的，所以水太过了，所以你的水会一直克火。所以你的命门火一定很不够，所以不论从哪一边来看，你的命门火都非常不够。然后命门火不够，可能又点一个少阳相火，就会上火。命门火不够，然后每天那边口渴，然后又在上火。 嗯， 哦，大概是这种命。那你就知道说，你要吃的药可能是要补命门火的药，比如说附子类的剂量要吃。然后因为有少阳相火，所以微微的那种退肝胆火的药可以反佐一点点。那就是它大概这样子调。那如果算下一年，刚刚说那个土太旺克到水的话，那个不管它，反正你那个土年湿气太过又刚好打平，所以你就很多东西对你没有伤害性，但是这个火不足的这个状况要把它补好，这样水才会上来。 所以正气散对我来讲很好。 哎，可能将来要吃更凶的啊，或者交付散说不定都可以哦。 交付散啊，我这交付散好明显。 哦，那就是比明显命门火不够的那种肩膀酸哦。 就我会 落 在肩膀。 怎么样？谢平有没有不懂的？你要不要算？ 啊，谢谢龙美在帮忙。 嗯， 我帮他填。 哦，你帮他填进去，那这样就懂了。好。好。那吴老师是什么？ 我是辛，然后亥。 辛亥啊。民国六十年生的是吧？ 五月十号。 那个新年是什么？水不及，然后呢就是肾，一开始肾就比较虚了，然后容易上火一点。那亥年呢是厥阴风木，那厥阴风木失天啊，那厥阴风木失天的时候主气是少阳相火啊，不，厥阴风木失天，也就是这个水不及而木气过重，因为 木气会剥夺水气，这知道吧？死会吸母，所以你的肾哦，应该是会有一点虚哦。 很虚。 那那再来，你是几哪个段哪一段气出生的啊？ 那个太阴湿土。 好，太阴湿土。哦，你的。哦，那你的这个又特别是湿，那你的这个要需要代谢的东西更多了，然后湿土又压到肾，水又被克一道，然后呢，你这个厥阴风木司天，对不对？ 嗯。 下一气是二阴，少阴君火，那还好，你还有一点点一线光明。但是少阴君火还是会克水，所以人家是肾阳虚，你是肾是阴阳两虚。所以你还有肾阴虚的问题，所以你不能吃那种我们一般吃的太补阳的肾药，你要用地黄系的药，又要补肾阴又要补肾阳，不然的话你会容易上补上火，就是 肾阴吃肾去玩嘴一直破。 对，所以你要肾阴的药还要多吃，也就是你要一开始吃可能附子少一点，地黄多一点，你懂我意思吧？因为你的肾阴还不够，就前面两句是觉得肾阳不足，你是肾阴不够，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不妨做汤剂，然后附子少放一点，这样子滋一滋肾阴啊。那也就是像滋肾阴的那种药呢，就是我比较少用的那一系列的药，就是我有教过你们一个方叫做地黄引子，刘和煎的地黄引子，里面什么女贞实啦、地骨皮啦那种。补肾又比较凉的药啊，就是你要往那个方向去处理，不然叫隔脏补法，就是你要补肺，然后用补肺药去救它。比如说你吃保元汤，用肺去生肾，因为自己脏里面相生的那个就不太会上火，用隔脏治法。那要补肾阴还可以怎么补啊？补肾阴的话啊，比如说阴实则逆生。阴实则什么？阴实则逆生，就是说肾是水生木啊，那木如果阴实的会去生水阴，就是阴实则逆生。所以呢会这样子说好了，就是如果你能够大滋你的肝阴，你的肾阴也会补起来。滋肝阴就是你要滋肝阴的药，就是加味逍遥散，你平常要吃加味逍遥散，然后加味逍遥散再多加一点白芍药，那你知道肝阴很够的时候，它会去生肾阴，这是倒过来的，阴实会逆生啊。这个是你们的课，我原来是不能犯规教你们，所以我故意不讲清楚，你什么也听不懂最好。这是人家拜托我不准教出来的。如果你要知道那个秘密的话，就去明通看病啊，搭着我的师姑从姐，叫他告诉你那套道理，因为他的那个老师没有叫他不准外传，我这边有。好不好？所以你们就五行相推的那个。那所以呢？那今年是什么年呢？今年是民国什么年啊？2006年丁啊，今年是丁字头啊。 丁 嘛，丁。哦，我们还没到2006年啊。今年二。对不起，我以为已经过到不知人间寒暑。然后丙什么年？ 虚。 对哦，我今年36岁，我属狗的，对。丙虚年，那你看丙水运太过，然后虚太阳寒水，水运太过之年，太阳寒水又特别旺，这叫做太乙天府年。太乙天府年就是这一年每一个人的命门火都被压掉没了。是今年要狂揪官员啊，不然撑不住啊。就是这是克命门火克的最重的那年。我跟你讲，凡是这一年出生的人，就是30年前的这一年或者今年的这一年出生的小孩子，这一辈子都特别没有志气，这是废人废人的。不是绝对，但是那个比率会高非常多。所以就是你们如果会算这个东西，就是这一年不要怀孕，懂不懂？就不要生孩子，就这一年的前一年要防着，因为这一年出生的小孩子那个命门火特别不够，那一辈子都有一点庸碌的那种感觉，就做事情散散的，没有办法集中。我有没有骂到刚好今年30岁的人呢？ 还好啊。那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看看这个季节是现在是几号了？已经现在已经是到了第五季了，对不对？ 嗯。 那太阳寒水四天嘛，对不对？这是三阳，对不对？再来一阴二阴，所以现在是阳明燥金的季节，然后是少阳相火，对不对？是不是啊？不对，不对，太阳寒水，然后第四气是一阴嘛，对不对？然后第五气是二阴，二阴是少阴君火，所以阳明燥金遇到少阴君火，这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已经精益不足的这种燥的时候，如果讲白一点，就是肺被侵克，所以现在这段时间大家要好好的补充肺阴，就是可能还要吃一点生脉散，不然好容易渴哦。就这个时候肺会被这个少阴君火烧到，就是这一段时间。那所以这一段时间如果有人生病的话，你要想他可能是燥热的热感冒或怎么样，就是可能会有热感冒的现象出现。那这一段时间有人，如果有人是这个少阴君火克阳明燥金的时候，那但是因为少阴君火在，所以这段时间其实人反而不会那么虚，就是好歹最后一点光明还在，那个可以顶一下那个两个寒水气。但是这个少阴君火加上寒水气加阳明燥金，这个肺会有点受克，所以这个季节你们有没有觉得上课讲话的时候特别容易累或怎么样？还是你们已经在吃生脉散了感觉？ 对 啊，就是稍微要感觉，就是感觉一下子，就是可能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一段时间的少阳相火克金的时候，那种情况比较容易会有，也比较容易会上肝胆之火哟，就会有这样的机会。你们有没有人觉得这段时间脾气特别暴躁的？就是过了9月23号以后特别容易发脾气。没有啊，大家脾气都很好。好，那这样子就看不出来，那也没关系，反正就是每一年每一季你们就这样子算一下算一下，一方面教的东西也熟人，一方面你这个人该吃什么药。就比如说如果你这个人本来是火运不足的，遇到水运特别旺的那一年，你就要知道要怎么小心，就是他那个你出生的那个命格会受到每一年的每一个季节的克制深刻，这样懂吗？那这样子的话每一年的每一个季你的保养大概就知道要怎么做了。好，那这东西的准确率高不高呢？我觉得给他的 70% 的信赖度吧，不要说100%，好不好？啊，人都是有很多变因的，出生的时候可能刚好怎么样啊，对不对？或者你家刚好是什么风水特别好啊，或者怎么样，都会影响。所以，或者是你刚好你家隔壁是开赌场的啊，就是风水比较坏一点之类的，都会有影响。所以，能够影响的因素既然有这么多，那包括你的家庭会影响你的性格，你的性格也会影响你的健康，对不对？那个也不一定是这个天干地支的。所以我们给他个60-70%的信任度就好了，不要把所有的东西交到他手上，好不好？那大概这样子，在体质上面我们可以这样看。于是乎，我们这个课就上完了，接下来就下一段伤寒量的课再见。好， 谢谢老师。